佢唯一種咧係飲料之一，即係我哋到上咧要飲啖茶或者飲啖水，咁啊不管你汽水又好或者係糖水又好，總之係水。你總要到咁上下咧，你食咗之後就要飲啲。但呢一日兩日唔飲咧都唔會有問題噶，不過或者係短時間口渴嘅啫，等於話可以停止一個時間唔飲水。但係你話嗰啲魚啊，離開水就冇得玩啦，佢24小時咧都要響水，就等於話咧我哋嘅人雖然都要水滋潤，作為咧我哋生活中嘅一部分嘅飲料。但是那些鱼呢，它就永远不能离开水，所以它们依水呢而生存，依水呢而生。那么火呢，就依佛经来讲呢，就想不出了有哪一样东西呢是依这个火呢来的生存的。那么只能够讲那些火神呢，咁佢哋依火而治，咁啊风咧就指呢个虚空神，咁啊呢个虚空神啊空空荡荡啊，佢就依呢个风，但系我哋人呢亦都可以讲要依呢个风，咁啊如果呢个地方冇风啊，呢个冇咗空气啦，咁啊呢个人亦都唔能够生存噶，所以话或有依地水火风而生治者。咁啊，或有依空，咁啊依呢个虚空嘅，同埋呢个慧木，呢个种种嘅树木花果，咁啊边一种嘅动物啊系依呢个草木花果嘅咧？咁就好多啦。嗱，好似雀仔，佢系夜晚住喺个树上边。嗱，嗰啲蛇啊，其他嗰啲。所謂爬蟲的動物呢，它都是住在我的草那裡、啊、住在我的草堆那裡，或者住在這個樹木上面，那麼它們依這個空，或者依這個花果樹木。它說種種的生類，那麼我們動物界裡面呢都是它們生類，但是呢有些是橫的，有些是刺的，嗱，我哋就佢就竖起嚟噶啦，成个人咁啊，动动企起身。但系嗰啲猫啊、狗啊、牛啊、猪啊，咁啊，佢就背脊向天噶喎。咁啊，呢种咧就系属于叫做咧系横啊，咁啊，佢打横嘅，佢又背脊向天嘅。咁所以呢个生类咧，呢、這个外表咧有横系有直，佢话种种。个色身，咁我哋呢个色身咧，有啲咧系长嘅，啊有啲咧系圆圆嘅，有啲咧系扁扁嘅，唔同噶。嗱，你哋去睇过呢个海洋公园啦，咁啊应该咧都有个水族馆嘅。真系呢个海洋公园里面呢个水族馆啊，真系形形色色，有啲系圆圆嘅，有啲系扁扁，有啲系长长嘅。净系呢个海族里边啊，水族里边啊，千奇百怪啊，真系有啲好似一只飞机咁啊！所以我都怀疑呢个人整飞机咧，可能根据呢条鱼啦，咁啊触发咗呢个灵感啊！有啲鱼真系好似个飞机咁噶，真系冇乜唔同噶，啊有晒一条咧尖尖嘅尾咁咧，好似嗰条天线咁噶，嗰啲鱼都好似一只飞机啊！咁、啊、有啲就扁扁到唔扁啊！嗰啲水泡鱼咧，真系圆咁嘅啦。咁总之呢个水族馆里边咧，奇形八怪啊！呢种名为咧就叫做种种色身啊。咁啊，种种嘅形状咧，因为咧一切嘅动物，咁啊由于佢要繁殖啊，佢一定有男女，有呢个雌雄嘅两性。呢种就叫做种种嘅形状啊，啊咁啊种种嘅相貌，就有啲咧就好好睇嘅，有啲就好丑怪啊，嗱咁啊有啲咧 就好黑噶喎。咁啊，非洲嗰啲黑人同埋美國嗰啲黑人真係有啲黑到啦。啊，你夜晚啊喺嗰啲黑暗嘅地方見到佢啦，真係好似見到鬼咁啊！佢真係黑麻麻黑到好炭咁啊！啊，但係佢有樣嘢，啊，嗰副牙就鬼咁白噶喎。啊，你咁就奇怪，所以話天生呢樣嘢咧，咁你遠遠咧真係睇唔到呢個人。但係佢講話咧，你個眼除非係壞嘅，如果唔係略為好眼嘅人咧，佢個副牙好似白一睇咧，你知道佢黑人嚟啦。啊，咁啊有啲就真係好白淨啊。咁啊嗰啲叫做 Howley 啊嘛，係白妹啊，係白種人啊，嗰啲 Negro 就叫做黑種啦。咁啊，黑同白咧兩個真係咧啱啱相反嘅。咁我哋中國人咧就叫做黃，其實都唔算黃啦，應該唔係黃啊。不過黃中要帶啲其他嘅色，唔係完全黃，咁你就當佢係黃種啦嚇。咁所以呢個咧，種種嘅相貌有黑、有白、有棕色、有黃色、有尾就有頭。咁啊，種種嘅壽量，咁啊，在呢個動物界裏邊咧，呢個壽命都有好多唔同噶。嗱，你去泰國睇呢個養鱷魚呢個鱷魚潭咧，佢消明有啲已經80年噶啦。啊，佢真係日日都唔喐噶喎，佢係咁企一次，有啲瞓喺度，有啲鱷魚真係擘大個嘴啊，兩個鐘頭佢都唔合一合嘅。可惜啊，你冇咁多時間嚟陪佢睇佢嘅啫。佢硬系你佢睇咁耐啦，佢就擘大咁耐，嗰、那个嘴都唔合乜合嘅。无论佢嘅形态，佢嘅寿命啊，都好长啊。咁我哋人通常咧，现在因为医学昌明，所以人个寿命啊长咗，但系老人嘅问题亦都增加。有一利啊，梗系有一害噶，呢个系梗噶啦。咁啊，人嘅寿命就系像呢个医学嘅昌明嘅发达。咁人嘅寿命咧就的确系长咗。现在咧，除非系特殊个物咧，65岁到70岁嘅人咧系好正常，唔系话好好老啊。除非佢就基本上咧嗰啲肌腱坏咗咧，如果唔系呢个正常好好地咁样过活咧，65到70岁咧系好正常，好多人都会做得到。咁啊呢个寿命啊长咗啦。咁啊有啲咧。真系一出世几秒钟就要死噶啦，咁所以呢种咧寿命就系有长就有短。咁啊种种嘅族类嗱，咁啊世界上咧好多种族嘅嗱，单系我哋中国都话五族共和啊嘛，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。咁啊就系我哋中国呢个版图，我哋呢个中国呢个地图里边啊。所以東南西北中就包括呢個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，咁啊五族嘅人，所以通常講我哋中國嘅就五族共和，舊時有支國旗咧五樣顏色嘅，就代表呢個五族共和。咁啊，單係我哋中國就有咁多個種族啦，語言啊更加添，單係廣東都有好多種語言，起碼咧我雖然廣東人啦，好多廣東話我都唔識嘅。咁啊，讲个笑话俾你听啊嘛，三藩市啊，有条叫做 Pork Street， 即系 PORK 个好似啊。咁啊，新年初一嗰啲四休啊八啊，佢拜年啊，你今日去边上？我去扑街就系咁。其实佢 Pork Street 吓，咁啊 Street 就街啊嘛。咁啊，咁呢个 Pork 就读得唔系几正啊，读得扑，话我去扑街咁，咁就变成新年流流啦，就唔系几好听啦。咁啊呢种咧。虽然系个笑话，就亦都证明啦，嗰啲言谈啊，呢、这个语言咧，你单系自己广东一个地方就有好多种唔同啦。咁啊，所以寿命、语言都有好多个唔同。所谓姓王、姓李、姓陈，亦都唔同。所以佢哋种种嘅族类啊，咁啊，种种嘅名号，咁啊，系人都有佢个名。亦都咧有佢呢個號啊，咁啊連畜生都有啊，啊咁啊我哋安養嗰只波比都好犀利噶，真係夜晚啊全靠佢啊，佢一到入黑放咗佢咧，佢唔同你傾咁多，見人就咬，總之啊係三寶噶，佢見人就咬啊， 甚至乎我初初翻到上年啊，我都搞佢唔掂啊，都搞佢唔掂啊。總之佢見到人就咬，唔同你講半句。所以夜晚咧，我哋左鄰右最平安啦。咁就係有呢只波比響處咧守住個大本營啊。咁仲有好多嗰啲狗咧，都有英文名啊，啊，仲要比人仲要矜貴嘅。咁呢種就叫做種種嘅名號啊。啊，種種心性，我哋每一個人咧有儒痴，有智慧，每一個人咧唔同嘅，唔係話個個咧都係一樣。啊，種種嘅知見，咁啊有啲咧就好正見，就包括我哋呢個學佛嘅人，但係有啲咧就邪嚟邪氣咁嘅喎，成日咧啊佢又話唔知見到乜。咁等等又話唔知見到物，咁總之都邪啲邪氣咁啦。咁所以呢種咧叫做知見啦，就有正就有邪，咁就叫做種種啦。咁種種嘅欲拗啊，呢個唔係讀落表啊，讀拗拗即係喜歡咁解。每一個人嘅嗜好唔同，有人喜歡食鹹，有人喜歡食淡，有人喜歡啦嚇，咁啊比較啦。盡量使錢，咁有啲人一毛都唔拔嘅，咁啊呢種咧屬於咧每一個人嘅喜愛不同。佢話種種嘅意行啊，佢每一個人嘅心意，有啲人咧好穩定嘅，即係咧好靜嘅，但係有啲人咧就好動嘅。咁我屬於好動之一類啦，我就不能靜啦。咁如果太靜咧，對我唔係乜幾好。你反而成日走啊、跳啊、跳啊咁啦，好精神添。咁、所以人咧就有动啊，就有静。有啲人真系成日都唔喐一喐噶，你叫佢喐一喐，真系仲惨攞佢命啊！但系有啲人你叫佢成日坐下咧，又系要佢命。佢动两动就鬼咁舒服噶。所以呢种咧叫做种种嘅意行啊，有静就有动。个种种嘅威仪，咁啊有啲人嘅仪表咧。好好的，但是有些人的儀表呢就麻麻地的啫。咁呢種呢就每一個人的宿生的習氣啊，睇下佢從前呢可以講話前世啊，或者前個兩三世啊，睇佢做乜嘢啊。如果係做人有人的習氣啊，男有男的習氣啊，女有女的習氣，你就如果從前做個畜生的呢，即使你今生做人啊，都有佢呢個畜生嘅習氣啊！咁呢種咧叫做種種嘅威儀，呢、這個外表嘅姿態咧，亦都各個唔同嘅。咁啊，種種嘅衣服，咁啊人咧就一定要著衣服，所以人咧就以呢塊布啊就為做衣服啦。咁啊，畜生咧就以嗰陣皮係佢嘅衣服。亦都有好多咧，嗰啲鳥類啊，以嗰啲毛啊嚟去做佢嘅衣服。佢話種種嘅飲食，咁啊人咧就以呢個五谷，以呢個瓜果蔬菜為佢所每日要食噶。但係呢個天上咧就以呢個甘露為食啊。但係畜生咧，咁啊有啲就係同我哋嘅人一樣，但係有啲咧。是專門呢在呢個污衊的環境而生存的，食嗰啲污衊的物的，當然呢是各個的熱度不同，所以感受亦都呢有不同。例如天上它就叫做呢是衣食，或者呢叫做色食，它入定一陣子呢它就思維呢個禅定，那它的身心就很愉快，不用吃東西的。那那些鬼神呢就叫做畜食啊，咁我哋拜鬼、拜神、拜祖先啊、拜山啊，咁啊嗰啲嘢咧，嗰啲精華冇咗噶啦，有陣先至翻嚟食一陣，有啲嘅滑潺潺，好似啲味道唔係幾對版噶，咁啊就因為咧，我哋拜個祖先啊、拜個鬼神啦，因為佢係無形無相啊嘛，佢唔能夠成字咁，即係個嘴字咁食噶，所以你拜佢啦，你供佢啊嘛，你誠心供佢，喂你真係請佢食噶喎。有些人我見嗰啲啦，咁啊，即係或者丈夫唔響事啦，咁佢帶埋啲仔咧，佢就拜老公，即係仔咪拜老豆啦。咁佢就唔講自己， 咁佢就話爹哋嗱，你個仔都加買就俾你食啦，你就好好地食啦，個仔就孝順啦。我真係聽過咁樣講嘅喎，咁啊變成咧，你係真係叫佢食噶嘛？你都講明話你個仔咧肯買俾你食啊，咁佢咪食咯？但係佢係無形無相嘅喎，佢食咗嗰啲精華，食咗嗰啲味道，咁咪剩翻嗰啲咧，等於係嗰啲渣嚟嘅啫，好睇，但係嗰啲味道咧嚇就唔同噶啦。我哋嘅人咧就變食啊！即係一段一段嘅，好似一個蘋果，或者一個金山橙，你剝咗個浸皮，裏邊一塊一塊可以剝得開嘅，咁啊即係有形段咧，一段一段一段咁樣，你可以用個手咧攞得起嚟，咁啊擠落自己個嘴嗰時咁食嘅，呢種咧名為叫做變食，所以飲食裏邊咧亦都有好多此種種嘅天然用聚落定一供電，嗱咁啊鳥獸。或者咧，佢好多咧都系嗰啲野生嘅，唔系俾人捉咗佢养噶。咁啊，佢住响呢个山林啦。咁啊，我哋人咧就要住响呢个乡村人多嘅地方，咁就叫做聚落。啊，咁啊，嗰啲鱼虾蟹蝶咧，佢就住响呢个水嗰处。咁啊，人间咧就以呢个泥土。以呢个沙石，以呢个木头，以呢个砖瓦，咁啊做佢个屋啦。咁啊天上咧呢个天宫殿咧，乃系呢个众宝所成。佢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咁啊乃至就超略之词啊，其中仲有好多好多，我哋咧都冇法子讲得咁多噶啦。咁啊天。就是三界有二十八天，咁啊欲界有六层天，色界系有十八层天，无色界咧有四空天，咁啊三界一共有二十八层天，咁啊龙咧就有好多种啊，有呢个首江河龙，有呢个首宫殿龙，有呢个腾云龙啊，有呢个智耳龙，有呢个首伏藏龙，咁啊龙咧。亦有好多种，八部咧就系、是、包括所谓乾闼婆啊、阿修罗啊、迦楼罗啊、紧罗罗、摩喉罗伽啊，再加上呢个天龙，就名为叫做八部众。咁啊，八部众咧就有鬼神，即亦有畜生啊。咁啊，佢都系咧前生啊，因为在呢个佛法里边，咁啊佢种下呢个善根。所以今生咧，佢虽然咧唔系佢人生啊，但系佢做呢个护法神，佢亦都得到咧佛嘅慈悲咧，对佢哋嘅教导，而佢哋亦都为咗多谢佛恩，所以常常咧做护法嚟到保护呢个三宝。咁啊，点解啊？咁啊，有啲人佢堕于呢个天龙八部，或者为鬼就为神咧？咁所以佛法里边咧就有一种法门啊，就是、两个字，一个系持戒，一个系定。定咧就即系呢个修行，等于话咧持戒同修行咧，佢两样咧唔平衡，唔平衡啊，咁就变成咧有啲就系人，咁啊有啲咧就堕落，有啲咧就反为上升，咁啊升到咧呢个天上去。如果呢个戒急正缓，即系佢持戒急咧，即系持得好，可是佢修行咧冇咁好，咁啊修行冇咁精进，所以佢唔能够出三界，因为佢持戒持得好，所以升到天上，因为唔能够出三界啊，修行未曾修得到啊，所以佢未能出三界，升到最高个天。享福就因为个持戒持得好，咁啊有一类咧叫做戒缓就性急啊，佢戒持得冇咁好，但系佢修行就修得好，因为修行修得好，持戒发生问题，所以堕于其他嘅七步。咁啊若果话持戒又持得唔好，即系犯戒啦，咁啊修养。又唔好，即系冇修行啦，既不修行，亦不持戒，咁啊呢个后果就好肯定啦，堕于呢个三恶道。 啊，若要啊持家又持得好，修行又修得好，咁就一生成伴啦，出三界或者净此一报身啦，就生呢个极乐国土。所以呢个天龙八部咧，就系包括一部分咧系戒执，即系持家持得好，但系修行咧差啲，生到天上。亦都包括呢个戒换正急持戒咧好差，但系修行咧有啲道心，所以八部中除咗天就生于其他部。咁啊，总言之讲句啦，天龙八部啊，就系、是、由于佢持戒以及修行呢两方面咧都略为差啲。佢人非人等，咁啊人咧就系、是、我哋呢啲人啦。非人呢就是那些鬼神，那就不能呢讲的是个人啦。那么向下呢都还有很多样的。那么现在呢时间是应该是差不多了。那么以下呢这个无足以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，那么要留返啦下个星期呢再跟各位结缘啦。那么向下问上赴于啦下星期。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天龙八部鬼神，我们今天就讲是无足二足最足和多足，有色就无色，有想就无想，非有想是非无想。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教主啊，咁啊降生的日子，咁啊今天的適逢咧系礼拜二，咁啊等于话咧就是一个最好的日子啊，今天啦，咁啊因为今天最好的日子，所以我哋现在所讲此一本啊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就是属于呢个大乘的法门。咁啊，既然系属于呢个大乘嘅法门啊，咁啊，我哋就要学普贤菩萨呢个十大愿王，以类类人，先至可以报佛嘅心因。咁啊，我哋呢个文中所谓无足，即系冇脚嘅。咁啊，究竟边一类众生系冇脚嘅咧？咁啊，相信啊，有啊，一下谂唔通。听讲话蛇咧，就系冇脚嘅。咁啊，俗语所谓画蛇就天足啊嘛。咁啊，你加只脚上去，似乎就多此一画啦。咁啊，我哋假定啊，蛇咧系冇脚嘅。咁啊，亦系一类嘅众生。总之有好多嗰啲爬虫咧系冇脚噶。咁啊，二足即系两只脚。咁啊，呢个就好懂啦。嗱，我哋人啦。就是两只脚的。咁啊，畜生里边所谓鸡啊、鸭啊、鹅啊，咁呢啲都是两只脚的。咁啊，四只脚的咧，就好似猫啊、狗啊、老虎啊、狮子啊、牛啊、猪啊，呢啲我哋常常见得到的。咁啊，呢啲四只脚的所谓背脊嘅朝天。咁啊，多足咧就系、是、好多只脚嘅，咁啊好多只脚咧就犹如八足啦，仲有好多嗰啲毛虫啊，嗰啲细细条嘅毛虫咧，佢本身都系脚咁啊行噶，咁啊属于呢个多足啊，咁啊有色就本来我哋嘅人咧都系属于有色噶啦，咁啊我哋每一个人啊。好似嗰啲係黑人啦，咁佢特別黑色啦；嗰啲白種人，佢又特別白色啦。嗱，咁我哋中國人咧係黃種啊，帶棕色，咁啊都係本來有色噶啦，應該啊。咁啊，此次所講嘅有色咧，就係、是、特別嘅一類啊，就唔係我哋普通呢個色，而係好似呢個天上啊。那些日月星辰，它是特别 俾个光耀嘅闪亮嘅，就名为佢哋有色。咁啊，无色啊，就好似嗰啲虚空神，咁啊，佢话明啊，空空洞洞啊嘛。咁你话我哋家下呢个虚空啊，我哋应该话佢咩色啊？咁就好难决定啦。所以无色咧，就系属于呢个虚空神。咁啊，有想，咁啊，本来我哋嘅人咧都系有思想嘅，任何人类，乃至到呢个畜类，佢都有思想。咁啊，呢次所谓啊，特别标明系有想嘅咧，就系、是、指呢个鬼神精灵，佢特别一嚟都敏感噶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嗰下在呢个人嚟讲咧，有啲咧特别咧系聪明嘅鬼灵精嘅咧，我哋就话佢咧好似鬼灵精咁啊吓，即系特别咧系聪明嘅，特别佢嘅思想咧系敏捷嘅。咁啊，无想咧，无想啊，就系、是、指呢个空散消沉啊。咁啊，精神咧就化为呢个金石土木。咁啊，呢种属于咧叫做无想。咁啊，非有想。咁啊，非是有想啊，即系无想啦。咁啊，即系话咧，佢本来就冇心嘅。咁样咧就叫做无想。就是有一種呢叫做細腰風，有一種風呢就叫做細腰風。咁佢常常呢擔嗰啲泥呀，就喺個牆嗰處啦，咁自己呢捉一個竇，咁當埋佢個線索啦。咁同時呢佢就擔到嗰啲桑蟲呀，咁返到佢自己呢個地方，咁佢成日呢就咒呀，似我似我似我，咁啊呢个细腰风咧就对住啊嗰条桑虫咧，成日就响度咒啊，你似我似我似我，咁佢就咒咗七日，咁啊呢个桑虫咧都变成呢个细腰风，咁啊但系呢条桑虫啊，佢本身咧就冇一种想法啦。是要变成这个细腰风的后代，只不过呢被这个细腰风啊这么捉了去，成日对自己这么咒啊，似我似我，那是人家的思想，而是他本人呢在先呢就没有一种想法啊，是要做这个细腰风的，所以称为呢叫做非是是有想。那么非无想呢就本来啊就是无想，咁啊即系啦有想啊，好似嗰啲土枭鸟，咁啊佢就抱住一块泥咧，佢就当系佢自己个仔一样，同埋呢个破镜鸟抱呢个毒树果为佢个仔啊，咁啊呢种咧就叫做非是系无想。咁啊以上咁多类嘅众生，不管佢系无足。二足、四足、多足、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、非有想、非无想，他说如是等类以上呢这么多类的众生啊，就我家依比都随顺而变了，他说我呢通通啊对所有的众生啊，我都要随顺他，我都要呢是教化他，我要展现佢啊，成为一个学佛者，咁就叫做我家依嘴啊，随顺而转。咁呢个我字就可以咧话系普贤菩萨自称，咁啊亦都可以话系我哋呢个修持五十大愿王嘅人，即系话将来所有咁多类嘅众生啊。我都随顺佢嘅志愿，咁啊顺住啦，佢所喜欢而教化佢，咁啊种种嘅圣事，以共种种嘅供养，咁啊菩萨啦，佢随顺众生所需，咁啊即刻能够满呢个众生嘅心愿，咁啊除咗所谓嗰啲毒药啊。 啊，或者害佢嘅器具啦，你不能够满佢嘅愿。其他凡系对佢有好处啦，咁啊菩萨啦，即刻都能够满佢呢个心愿啦。咁啊，种种嘅供养，咁啊供养咧，乃系下人啊对呢个上人，即系晚辈啦，对呢个长辈而讲嘅。咁啊，菩萨啊布施呢个众生啊，就好似呢个孝子恭敬供养佢个父母一样，所以话儿敬父母啊。咁我哋点解要敬父母呢？咁啊，因为父母生我呢个畜生，就系为呢个再度之气啊。咁啊，如果冇父母生我呢个畜生出来，咁啊，我点样有呢个畜生啊去修行呢？我点样可以有呢个畜生啊去行道呢？咁啊，呢种嘅功德啊，完全都系父母所栽培噶。咁所以我哋对于父母啊，咁啊一定咧系要尊尊，系要供养，要时刻咧系礼拜尊敬。咁啊，现在我哋供养一切众生，就好似供养啊自己呢个父母一样。佢话义工师长啊，咁啊师长咧就能为我说法。能为我讲经，就是我的法身父母师长啊。咁啊，普通的父母就是生我呢个畜生啊，但是师长咧能为我说法，是我呢个法身慧命的师父，所以我亦都咧要啊常常咧要奉持佢，要尊敬佢，得及阿罗汉。咁啊，阿罗汉啊，佢世间一切嘅恶已经咧系断尽啦。咁啊，佢出世间嘅善啊，亦都咧系圆满。咁啊，称为咧系世间嘅善人。总之，世间一切恶法，佢已经咧了脱；世间一切嘅善法，佢已经咧系圆满啦。堪为我哋呢个众生嘅恭敬供养。所以我哋亦都咧要供养佢，佢乃至地如来就等无有二啊！咁啊，乃至如来乃至地超略之前，就超略咗罗汉以上嘅辟支佛同埋呢个菩萨。咁啊，如来就系佛啦。咁啊，佛啊能够证到无上菩提嘅佛果啦。他们一定啊，这个世间的恶，以及出世间的恶都断尽，而世间的善，以及出世间的善都究竟咧圆满。所谓十大宗啊，以佛咧系为最独尊，堪为人天，以及出世圣人的福田。所以我哋亦都咧要恭敬啊，供养。佢话等无有二，呢一句话咧就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系话将所有嘅众生啊，包括以上有足无足、是足多足、有想无想、非有想、非无想、有足无足，刚才所讲咁多类嘅众生啊，都系我自己嘅过去父母一样。咁啊，我恭敬佢哋啦。儿童啊，恭敬自己个父母师长，冇乜个唔同，咁就叫做等无有二。第二啊，个菩萨观一切众生啊，都加有佛性，都系未来之法，所以我哋要恭敬供养，供养之佛呢，等无有二。佢话依师定苦。就为作良医啊！咁我哋每一个众生咧，有佢呢个身体咧，就一定咧系有病嘅。嗱，咁我哋通常都知道所谓四大啊，和合 有我哋呢个身体啦，有呢、这个、骨头，有呢个水分，有呢个暖气，亦仲有我哋呢个动作嘅表现。咁啊，四种因素咧和合，就有我哋呢个身体。但系啊，我哋呢四大和合嘅身体咧，就常常都会有病噶、哦。咁啊，因为呢四大之中咧，嗱地、水、火、风，火同风咧就向上嘅，就比较轻浮啲，都系向上嘅。咁我哋火烧嗰啲火就向上烧噶喎，咁啊冇理由嗰啲火就烧啊烧啊啦，咁啊由上烧到落底个好少啊，只系从呢个底下嘅层数咧一路咁啊烧上去啦。咁如果你话第五层先至烧咧，你有十层楼咧，咁啊以上嘅六七八九十层楼咧，可能遭到呢个波及。但系反为咧，四三二一呢几层楼咧，可能冇事啊，因为嗰啲火就向上烧噶，就好少话烧烧下走翻转头啦，啊落地下噶。所以火同埋呢个风啊，都系上升嘅，但系呢个水同埋呢个地。就喺下边嘅，佢就冇法子就飞得起嘅、哦，就好似咧追条蛇，咁啊两条咧就比较咧沉静啲，两条咧就比较轻浮啲，咁你将佢混埋一笼啊，一扎打斗啊，咁啊打斗你就咁嘅损伤啦，就譬如我哋呢个四大和合呢个身体啦，咁啊因为有。上升亦有呢个下沉，一旦调和得唔好啊，佢就有病噶啦。如果呢个地大有病啊，咁啊周身骨痛啦、啊，咁啊呢种病就好多人有噶啦。尤其是上咗年纪嘅人啊，咁啊周身骨痛啊，就包括我在内啦，我都讲唔讲有啲骨痛病啊。咁啊，如果啊呢、这个水大唔调和咧？咁啊，呢个人就浮肿啊，或者面肿啊、手肿啊、脚肿。咁啊，如果呢个火大唔调和咧，咁啊发高烧啦，烧到104度到105度。咁啊，如果呢个风大唔调和啊，咁啊就中风啊，或者半身不遂啊。咁啊，所以四大唔调和啊，就发生啦好多个问题。咁啊，现在啊，我哋随顺众生嘅人啊，即系咧恒常随顺众生，你就遇到呢个有病苦嘅人啦，我啊做佢呢个良医啊，啊或者自己你唔识得做医生，你就带佢去睇病。所以《梵网经》里边讲啦，佢话八种嘅福田之中啊，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啊。若父母私生弟子病，依身不具八种病苦恼的皆供养令他。咁啊，包括自己嘅长辈，啊，亦都包括自己嘅晚一辈嘅弟子。咁啊，佢有病或者资金啦唔圆具，咁我哋行菩萨道嘅人咧，就要以呢个慈悲心嚟到随顺佢。咁啊，为佢啦吓，医治，乃至话菩萨啦，于呢个山林旷野之中、道路之中，入到一切厕所，见到有病你唔救济佢啊，都系犯戒噶。咁啊，等于话我哋见到呢个有病苦嘅人啊，咁啊，我哋就应该啦，就要医治。咁啊，来到咧系帮助佢。佢话医失道者，就视其正路啊！佢如果有人家迷失方向，咁啊菩萨咧就开示佢呢个正方向。咁啊，但系有啲人咧，佢啊真系咧自作罪啊！咁啊，人哋唔识路咧，问佢啦，佢话佢唔惊都仲好啊！如果佢唔惊咧，咁啊我唔知啦。咁啊，佢唔知你就唔使依赖佢啦。最多等于话问错人啫，问到一个唔识方向嘅，佢有啲真系识方向噶啦，佢真系坏心肠啊，佢指一个相反嘅方向俾你，等你越行越远啦， 咁啊，呢種人真係就唔要得噶啦。所以我哋千萬啦，唔好做呢啲損福啊、損德嘅事。咁啊，除呢用呢個法相嚟講咧，即係話等於有人家入呢個邪店，咁啊，即係佢係呢個邪店啦，佢走唔到一條正路。咁我哋行菩萨道嘅人咧，就以咧呢个正法啦，来到咧化道去，咁啊引导佢咧归于啊呢个正法，唔好咧落于呢个邪知嘅见解。咁啊，所以我常常话咧，亦都系古德咁样讲啦，我哋宁愿咧破戒，就唔好破戒。点解嗱破戒？比方某一個人破戒，即是某一個人犯罪孽啦。咁啊，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啊，咁啊，邊一個人造罪，邊一個人犯戒，日後呢個果報啦，也都係佢自己受，別人咧冇法子代佢嘅。啊，咁啊，你自己造罪孽啦，咁啊，自己受報咯。好似在呢個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啊。咁你作奸犯科做呢个犯法嘅事啦，咁日后呢个法律咪制裁呢个人咯。咁呢个冇犯法嘅人咧，佢就冇事噶噃。咁我哋学佛嘅人都系一样，你即使犯奸，某一个人犯奸做罪孽，就某一个人堕落受果报，佢就唔会牵连到咧别人嘅。但系如果你犯咗呢个癫啊，即系呢个邪癫啊，咁啊，尤其是你有咗呢个名气啊，即系等于话咧，好似我哋学法师一样啊，你有咗名，或者个个都相信你咧，你真系不能有呢个邪知邪癫啊。如果你一有邪知邪癫，而个个人相信你咧，反为你个罪嘅重大。点解咧？你个邪癫啊，能够令到好多人跟住你走。等于话能够啊，个个人相信你嘅邪知邪见啊，你引到好多人啦、啊、走落呢个邪路。你话呢个罪过几大咧？害己亦都害人，所以话宁愿犯戒系个人担，但千万咧唔好破呢个正见啊！所以我哋常常要发愿啊，真系生生世世未曾成佛以前。我哋都要正知正见啊，唔好有呢个邪知邪见。所以加以失道者视其正路，就系话对于呢个邪知邪见嘅众生啊，等于话佢失咗呢个正知正见条路啦。咁我哋咧就以一个慈悲心为佢设法，为佢开示，咁啊令佢咧走一条正路。唔好堕于呢个邪知邪见。佢话于暗夜中就为作光明，咁啊在呢个黑暗长夜之中咧，我哋又点一盏灯啊，照住呢条路。咁啊，所以乡下地方啊，或者嗰啲黑暗转弯嘅地方咧，好静嘅。咁啊，如果你有人咧，真系夜晚点一盏灯咧。都是功德事嚟噶，系一件大功德事添嘛。指到呢、這个为着工作夜归嘅人咧，系因为你呢一盏灯啊，唔怕走错方向啊，咁啊亦唔怕咧，系一个唔小心咧会跌一跤，咁啊系一件功德事啊。咁啊，现在从呢个法上嚟讲咧，咁啊我哋众生啊，在呢个生死长夜之中啊。所谓明明长夜中啊，三宝都为灯烛，我哋开示佢三宝嘅道理。咁啊，使在呢个生死长夜之中啊，归依三宝系有所倚凭，以三宝咧做佢个靠山。咁啊，使佢咧相信呢个三宝嘅实德实能，从此咧。归名于三宝，呢个走一条好正确嘅道路，咁啊亦系一件功德事啊！佢话于贫穷者就令得福状啊，咁啊菩萨咧就以呢个慈悲 咁啊開示嗰啲眾生啊，令佢了解以共咧親自悟證呢個本有嘅三德四座，得菩薩如是平等了益眾生，咁啊還啊行菩薩道嘅人，咁啊度眾生就不分呢個男女老少啊，不分咧呢個貴賤於親，唯一以呢個平等心嚟到慈悲咧化度佢哋，絕對咧唔係為名，就唔係為利，所謂不求果報啊，但求咧以眾生啊長養呢個化身為名啊，以共長養咧自己呢個道心。咁我就明白咗呢啲理論之後啊，我哋真係一個學佛嘅人啦，尤其是就今時今日啊，所謂呢個戰火頻仍。雖然香港冇事暫時係嘛，但係世界會轉變啊，好多地方都係打打鬥鬥、爭爭。咁我哋今日咧總算過一個安樂嘅日子。咁我哋自己咧就要生一個慚愧心啊，都好慶幸咧自己係有好大嘅福報，咁所以我哋現在咧真真正正就要發展啦，善心、慈悲心，自己啊修養自己。咁如果你唔修養自己咧，就真真正正啊，你就得唔到呢個善根啊。如果你自己好好啲修養自己啦，你就會得到好大嘅善根嘅功德心。咁從前呢就有三個人，咁去外面做生意啊，咁大家三個可能都係同鄉啦，咁三個人都係做生意啊，咁三個人都向外面做生意啊，咁佢哋邊個一言，咁三個人都要翻屋企啦，因為離開屋企一年啦，咁應該呢就要翻屋企，所謂過年。咁同前鄉下地方呢真係